好，嚟到第二节啦，咁继续同大家电影率先睇啦。咁头先就讲完一啲动作片啦，咁就喺呢个中秋节呢，其实都有一啲另类嘅选择嘅。咁有一套係啱啱喺日本都叫做好 hit 嘅动画啦，就叫樱花，烟花应该和谁看嘅。咁呢一套戏其实喺日本嘅票房据闻都唔系好，即系都唔系好差啦。咁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嗰种 style， 有少少似李的名字嗰种咁嘅戏咯。入场睇之前，咁其实喺李的名字红咗之后，其实香港都有好多我可以讲同类 style 嘅一啲戏上画啦。咁譬如之前有星之形啦，同埋有嗰套谢谢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咁啦，咁呢几套戏都我谂都因为李的名字红咗之后，先至可以好大型咁样去上画啦。咁嚟到呢套烟花应该和谁看咧，就直头俾安乐嗰边发行嗰方面直头。上个礼拜系，即系我睇嗰阵时咧，唔系节目出街，应该再上个礼拜就喺Yokohama 嗰个 My Cinema 嘅开幕电影就包起咗全场去播呢一套戏啦。咁就其实做到个势系好似好夸张咁嘅，咁但系实际套戏系咪真系好似李的名字嗰啲咁好睇咧？咁其实呢一套戏系改编自岩井俊二嘅一套同名嘅。真人短片嘅戏咯，冇记错系。咁其实虽然日本嘅票房唔错啦，但系喺日本嘅评价都只不过一般嘅，即系你都唔好话谂住好似谢谢你啊，或者你的名字嗰啲戏咁夸张啦。睇落去，即系我自己睇完，我感觉都系普普通通啦。咁个故事系讲咩呢？就系、是、其实系讲话喺日本嘅一个地方啦，就将会一个烟花嘅大会咁啦。咁一班男主角同埋佢班朋友就有一个念头，就其实如果烟花爆发嗰阵时候由侧面睇咧，咁呢个烟花到底会系圆定系扁咧？咁嗰一朝咧，佢哋就遇到男主角就遇到自己所谓嘅心目中嘅女神啦，就同佢讲我喺游泳，你哋去。一起去做一个游泳比赛啦，咁边个赢咗又同你一起去睇呢个烟花大会啦。咁点知呢男主角就输咗，咁佢朋友呢就赢咗嘅。咁令到女主角就约咗佢话喂今晚一起去睇呢个烟花大会啦。点知去到后咪佢个朋友竟然缩沙喎。咁男主角去到佢屋企门口呢就发觉原来嗰个女主角其实係想离家出走嘅。咁男主角救佢唔到啦，就觉得佢好即係好唔开心咁啦，就意外地呢就去咗返返去之前，就去咗一个时空交错嘅过去咁啦，就好企图好想喺过去嗰度去改变返现代啦，改变返现在。咁但係发觉不断过去其实佢都改变唔到啲乜嘢嘅。咁只不过係不断係咁时空交错係咁返去，但係其实都唔係好救到个女主角啦。咁嗰个故事就係讲男主角不断係咁返回过去嗰陣时佢所遇到嘅一啲经历啦。咁其实成套戏听落去呢，因为我自己几鍾意一啲玩时空交错嘅戏啦，咁但係其实睇落去成套戏同时空交错呢一样嘢其实係关系不大嘅。咁佢係虽然话佢係咁去时空交错啦，去玩咗好多，我都冇记错应该玩咗成四至五次，但係其实佢改变唔到啲乜嘢，同埋佢每一次改变亦都冇话带动到一啲劇情嘅发展啦。咁如果你讲话同类嘅题材，我自己最鍾意始终都係穿越时空的少女啦。佢嗰套都係玩一啲时空交错係咁想由改变过去翻返去过去改变未来嘅一啲故事啦，但係始终呢一套完全拍唔到嗰种 style 出嚟啦。咁同埋睇完成套戏，我係睇唔到套戏嗰个重点喺边。佢到底係一个青春故事啊，定係话想玩一啲友情嘅故事啦。佢男主角同埋佢嗰班朋友都其实都铺排咗唔少嘅。咁但係去到最尾又冇话好深刻交代佢啲关系啦。咁你想玩一啲时空交错啊，改变未来嘅情节，就即係和我头先所讲啦，都唔係好做到嗰种应有嘅效果啦。咁好啦，咁最后可能大家入去睇都諗住咦会唔会一个爱情故事嚟嘅，但係 我觉得佢同阿女主角之间嗰种关系又唔系话好写得好出啦。咁你话可能啊，好似想好似同类嗰啲爱情动画咁感动嘅呢一套系真系完全做唔到啦。咁我睇完成套戏啊，好啦，你我唔可以话佢差，但系又好似冇乜特别咁，你平平无奇咯成套嘢。你睇完系啊，到底我睇完呢个半钟，佢个 point 系想表达啲咩咧？我谂我系睇到差唔多，去到佢最后一次改变过去，叫做有少少高潮位啦，可以令到我有一刻嘅感动啦。咁但系我前嗰大半段到底佢想表达嗰个 point 系咩咧？可能佢真系不断系咁翻到去过去啦。咁但系其实你个故事想做乜嘢咧？咁套戏又唔系话即系太差嘅。咁你问我自己中意嘅地方咧，其实呢套戏个画工真系唔错嘅。你睇好多佢画翻好多一啲日本嘅乡郊嘅一啲地方啦，同埋甚至去翻回过去一啲比较奇幻嘅影像去画出嚟，都几突出几正嘅。同埋结局嘅高潮位嗰度都有少少感染力啦。我头先所讲睇咗少少系感动嘅。咁佢讲一啲青春嘅遗憾嘅故事，都叫做写得有一个唔错嘅感染力啦。同埋即系喺一个 blog 嗰度所讲啦，你好毒咁样讲句，你成套戏听阿广濑铃把声，虽然佢唔好话配得特别好，咁但系佢把声听落去系真系几舒服嘅。咁啊，所以呢套樱花唔系都系讲错，烟花应该和谁看咧？就即系唔好抱住同类呢一种动画嘅心态入去睇，我谂你会比较接受到咧。如果你太高期望入去睇，系真系比较失望嘅呢一套。咁讲完一套日本动画啦，就想分享翻另一套啱啱喺 Sundance 嘅电影节睇嘅，就系、是、再见未了缘阿 Ghost Story 啦。咁呢一套戏其实喺美国方面系佢啲气势系超强嘅，非常之好评啦。咁我一早我都听过呢一套系久仰大名，咁见到佢喺香港呢个 Sundance， 即系香港叫新丹斯电影节甚名丽制啦。咁佢做嗰阵时即刻买飞，都好彩买到，因为佢不断加场已经敷完一场又一场，咁我睇过一场都系全院满座嘅。咁啊，佢嚟紧10月2号都会加场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望一望啦。咁啊，讲翻呢个新 dance 嘅电影节咧，其实我今次都算系第一次真系自己买飞入去睇啦。咁之前都电影公司方面都请过我睇过一次啦，就系、是、早排嗰、那个星期五晚做一啲比较。搭晒嘅戏啦，咁我睇咗一套叫做《暗中作客》，之前睇完嗰套，即系火都嚟埋，完全成套嘢八十几分钟，你睇完都唔知自己睇咗啲咩。咁同埋，就算你话做正常嘅戏，有几套喺新 dance 都所谓好好嘅戏，我自己睇完都感觉都只不过一般啦。所以我对呢一个电影节嘅期望就真系话唔系好大嘅。咁但系今次睇完呢一套《再见未了缘》咧，就即系成套戏我就真系好惊喜啦，睇完。咁、这个故事讲咩故事？好简单嘅，就讲男主角就同佢老婆喺一间郊外嘅屋嗰度，好似好和平咁样生活啦。咁一日男主角就撞车死咗，就变成咗一隻鬼，又喺海报上面见到攞佢，好似攞张床单笠住自己啦，好传统嗰种鬼嘅形象啦。咁就喺一间喺佢咁啱屋嗰度离楼就。即系唔好舍得女主角，就自己好有一种执念咁去好挂住佢啦。咁渐渐就发觉啊，喺呢间屋入面，佢所得到嘅无论系女主角啦，甚至佢间屋啦，都逐点咁样去流逝啦。咁佢一路留喺呢间屋入面见证住好多唔同嘅新入伙嘅人啦，不断系咁转，不断系咁转，咁就开始都慢慢系要去反思翻，其实自己留喺呢一度嘅目的系咩咧？咁当然佢自己有一个少少嘅执念啦。其实好想知佢女主角搬走之前，谂啲乜嘢啦，有冇挂住佢咁样啦。咁但系发觉啊，一路由现代一路流到去未来，可能成间屋都发展到变咗另一样嘢啦。咁佢仲唔舍得走？咁成个故事就主要系讲佢喺间屋嗰度见证住好多唔同嘅人嘅来来往往啦。咁坦白讲，如果你諗住即係睇一套 有好明显一个故事嘅 flow 嘅戏咧，呢套可能你真系未必顶得顺啦。咁虽然佢叫再见未了缘啦，因为 我自己睇入场之前，我初头以为类似人鬼情未了嗰类戏，咁但系你睇啦，原来呢一套你根本唔可以话系一套爱情片嚟嘅，因为女主角其实好早嘅，我谂套戏我谂冇半个钟，佢已经冇再拎住套戏噶啦，咁成套戏就真系得只鬼咁喺间屋嗰度行嚟行去，甚至系基本上成套戏系冇乜对白，即系靠个配乐同埋靠个镜头去拎住套戏啦。咁你听个名字英文叫 A Ghost Story 啦，咁呢套系咪一套鬼片咧？其实更加完全唔可以用一套恐怖片嘅心态嚟到去睇啦，因为呢一套我会咁讲啦，系可以讲系男主角呢个鬼魂嘅一个成长故事，甚至唔即系完全系冇乜恐怖场面嘅。咁的确初头咧就真系我都唔系好知佢做乜嘢啦。咁套戏真系有少少卖弄啦，譬如讲下女主角系。因为佢老公死咗好伤心，佢邻居送咗个批俾佢啦，咁佢好伤心坐喺地下食啦。哇，你真係一个镜头直落喺咁拎住食咗成个批，我諗嗰度都差唔多接近五分钟啦，咁到底有冇必要去为咗死下女主角唔开心就拍到咁长呢？同埋你男女主角向有一场戏讲佢两个喺张床嗰度点嚟点去，你以为佢真系想去上床嘅，但系又唔系，佢净系喺度锡嚟锡去，但系嗰度亦都我谂锡咗接近几分钟，但系呢啲场面有冇必要拍到咁长咧？咁我会觉得系有少少卖弄嘅一啲成分啦，所以开头节奏好慢，未必一时三刻未必入到戏嘅。咁但系当男主角真系变咗一只鬼嘅时候，就成件事好完全唔同晒啦，越睇越中意嘅直头系。咁呢套戏如果话唔似鬼片，唔似爱情片，似咩咧？反而可能大家少少心理准备睇咧，感觉有少少似《生命树》或者《天煞二降》嘅，即系Arrival 啦。咁你唔可以当佢系一套好有故事性嘅戏啦，反而佢系想讲一啲缘分啊，甚至由嗰只鬼嘅遭遇去讲一啲时间嘅流逝啦。咁好啦，你呢一生人死咗啦，咁你同阿女主角之间嗰种缘分已经完尽咗啦。咁但系当只鬼发现自己依然可以突破咗一个时空界限嘅，佢可能想揾翻一个。无尽嘅缘分啦，嗰种佢对个女主角嗰种思念咁样啦，咁但系揾下佢连佢自己都开始迷失咗，佢想揾嘅目标系乜嘢嘢，甚至乎系佢好得意嘅一样嘢系去做下，突然之间发觉，原来对面屋都系另一只女鬼嘅，咁佢问女鬼，其实你喺度等乜嘢嘢咧？咁嗰只女鬼都话，其实我都已经唔记得咗自己系喺度。等乜嘢嘢噶啦？咁去到中段嗰阵时，甚至会佢有埋一个角色出嚟，系解话，就不断系想讲翻个主题啊！到底你人生嘅目标系为咗乜嘢咧？可能你喺呢一生可以做到好多好伟大、好劲嘅事，但系你去到可能千百年后都唔会有人记得你系咩嘢噶啦。咁大家都可能系死咗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啦。你可能几出名嘅人，可能勉强人会记得你，可能贝多芬咁有隻歌你可能会记得，但係你实际呢一个人已经开始慢慢喺呢个世界唔存在啦。咁去到最后到底隻鬼自己想去等啲乜嘢嘢呢，咁都系套戏想表达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主题啦。咁我其实好鍾意套戏去拍嗰个镜头系非常之靓嘅。因为成套戏大部分嘅时间都真系冇乜对白啦，咁就真係靠佢嗰个镜头去讲下一啲郊外嘅景色啦，同埋佢去咗唔同嘅屋企，唔同嘅人嗰个生活模式系点样啦。咁成套戏就係主要係靠呢啲画面啦，同埋啲配乐去带动到嗰个气氛啦。即係你听落去可能好似好闷咁，但係因为佢拍摄嗰个手法係非常之流畅啦，因为我头先所讲成套戏主要系讲一啲时间嘅流动啦，佢系一个镜头已经可能讲咗系千百年之间嘅一啲时间嘅变化，咁系用一啲好精简嘅电影嘅一啲镜头去讲呢个故事啦，系当日睇嗰阵时系有一个 Q&A session， 大家都非常之中意，都系咁问导演到底 即系都想到讲阿导演讲翻一啲去佢系谂呢个时间流逝嗰个嘅过程啦。咁阿导演都话啊，佢自己原来佢由七岁嗰阵时咧已经开始系有拍呢啲拍一套短片啦。都其实佢自己都系中意由呢一类咁嘅时间嘅一啲方式去讲呢个故事啦。咁啊，所以成套戏，你问我自己最中意就系佢啲镜头嘅运用系非常之系简洁啦。咁同埋好得意一样嘢系嗰套戏嗰个画面咧，佢唔系正常啲16:9啊嗰类嘅镜头啦。咁佢系用翻一啲好正方形嘅比较细嘅画面去讲呢个故事啦。咁变咗你好似令到观众更加有一种旁观者嘅代入感去啊睇呢个呢只鬼嘅一个成长嘅故事啦。咁啊，所以去到最后你睇成套戏好似哇冇乜剧情嘅起伏嘅。但系因为佢拍呢个手法系比较都好流畅啦，所以其实系我自己会觉得系越睇越感动，同埋或者咁讲啦，呢一类戏你唔可以话用一个好理性嘅角度去睇啦，咁但系就真系要睇下你自己会唔会揾到自己所属嗰个位置。如果你揾到嘅话，其实呢一套戏系真系睇得几有 feel， 几感动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睇一个鬼故或者睇爱情故事呢，咁我諗呢一套就真係未必咁适合你啦。因为始终嗰个节奏都比较慢啦，同埋绝对唔係一套商业电影嚟嘅。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有兴趣睇，咁呢套10月2号都仲有一场啦。咁到底係一套点样嘅戏呢，咁就大家自己入去感受一下啦。咁就呢一节就大概讲住呢两套先，咁啊去到下一节又讲另一套系近期比较大争议嘅一套戏。好，咁转头再返嚟讲。